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自打隋朝开办科举考试，一直到晚清，1000多年的时间里，这考取状元的人是不计其数。中状元在那个年代，那可是祖上烧了高香求来的福分，全家人都跟着沾光。可是现如今，咱要是翻看历史书，真能够名留千古的是寥寥无几。与之相比，咱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人物可就不同了。在他那个年代，状元头衔可不是他最出名的噱头，能够让他载入史册的还得说是他这辈子担任过2代帝师，在政治上、文学上做出过杰出贡献。即便就是放在今天，一说起清朝著名使臣，都不能少了他的名字。他被誉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他是政治家，也是一位书法家。是什么样的师生关系能让2代帝王对他敬重有加？又是什么契机让他为一桩冤案平反昭雪？且听阿龙话说天下，2代帝师翁同龢第1集。这一般介绍翁同龢的时候，很多文章都会说他是江苏常熟人。其实呢，我这儿得告诉您，翁同龢得说是咱北京人。翁同龢打小出生在北京，4岁的时候才跟着祖母和母亲回到老家常熟。翁同龢他老爹也不是一个普通人，有学问，在朝廷里头那是大学士，担任同治皇上的老师。翁同龢的两个兄弟也都是官至巡抚，所以在道光、咸丰、同治和光绪4朝里头，这翁家上上下下都是朝廷里的重臣。生长在这样一个环境，翁同龢打小就爱读书，6岁就进了私塾。自己的努力加上父亲的栽培，翁同龢在学生时代就学得非常棒，27岁考取状元，进了朝廷，做了翰林院的修撰。同治4年的时候，翁同龢接了老父亲的班，做了同治皇上的老师，从此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一般说到给皇上当老师，肯定好多人认为这是个美差呀，尊师重道那是中国的传统美德， 能让皇上尊敬的人能不让人羡慕吗？其实要说这话虽然没错，可是啊，这也都是大家伙看到的一个表象，殊不知这深宫里头给皇上当老师得用苦涩二字来形容。私塾先生厉害，只要是学生犯错，拿起戒尺一顿打。可是像翁同龢这样的给皇上当老师，您就是有戒尺也不敢打呀。再有在私塾里头，学生坐在课堂，那对老师都是恭恭敬敬，可是轮到皇宫里头翁同龢讲课读经的时候，得跪在蒲团上，同治皇帝那是居高临下坐在龙椅上。皇上那是万金之躯，打不得碰不得，他要是不听话，这当老师的只能是说服教育。当时同治年岁小啊，您想这孩子都好动，哪个好学呀？没事儿就拿翁同龢寻开心。那年同治才七岁大，虽说还是个孩子，可毕竟是一国之君，所以说对于他的教育那更是严上加严，各种科目缺一不可，上课时间哪怕就是少了一个时辰都不行。但是您说一个孩子从早坐到晚哪儿坐得住啊？结果同治皇帝上课的时候最大的乐趣就是戏弄翁同龢，只要趁着翁同龢不注意，这同治啊就拿着墨汁到处的画，这翁同龢外带那些宫女身上脸上画的是乱七八糟。翁同龢没辙呀，只能是忍着，天天的说服教育。为了看管这位小皇上，那些宫女和太监除了伺候同治的吃喝，还多了一项工作任务，那就是负责课堂秩序。只要同治一跑，太监就给抓回来，只要同治一闹，宫女就得负责劝说，让皇上好好听课。您说这一个皇上能成才得多少人跟着受累呀？有一回慈禧传旨说要看看同治皇帝写的字儿，这下可愁坏翁同龢了。同治皇帝每回一听说练字儿，全都自己给改成美术课了，想画什么画什么，而且还画什么什么不像。可如果翁同龢如实汇报，一来这同治皇帝免不了挨顿臭骂，二来他这老师也得跟着受罚呀，教不严师之惰。没辙呀，翁同龢只能从一堆字帖里边挑了几张还算是看得过去的，亲自提笔做了小小的修改，这才勉强交差。您听听，给皇上当老师不容易吧。就这样翁同龢一直负责教育同治皇帝，可谁成想这小皇上命短，才19岁驾崩了。当时因为翁同龢的才学，慈禧太后下旨让翁同龢继续担任帝师，让他负责下一任皇帝光绪的教育。慈禧这个人野心大，虽然没有当皇上的心思，可这权力他是想着法的得揽在自己手上。有了这么一位皇太后，您说这皇上谁来当不都一样吗？根本没用啊。同治这样，光绪也这样，从小就缺少父爱母爱，还得天天受慈禧的压迫，在紫禁城的生活对于他们这样的孩子来讲，除了寂寞就是恐惧。然而这位恩师翁同龢的出现却让光绪体会到了一丝被呵护的感觉。当时翁同龢的年岁已经能当光绪的爷爷了，每次光绪念书，翁同龢都是小心翼翼地走到他的身边，生怕动静大了吓着孩子。有一回翁同龢请假回家修祖坟去了，这段时间光绪愣是一天课都上不下去，天天盼着翁同龢能早点回来。要说在清朝这师生关系最好的，真得说是这二位了，亲如祖孙呢。能够教育两代皇上，那是翁同龢的成绩。不过在他的人生履历表上，可不光是教师这工作做得出色，审理案件翁同龢一样拿手。 说到这儿，你肯定琢磨了，这皇上的老师怎么还审起案子了？其实啊，翁同龢在高中状元之后，曾经在刑部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刑部右侍郎。这段期间他可没少破案，清朝著名四大奇案之首杨乃武与小白菜就是他给平反昭雪的。说起这个案子，肯定很多人都听说过，但是为什么他能荣登清末四大奇案之首呢？他这个奇字到底体现在哪儿呢？可能有些人呢就不太明白了。再说这个案子之前，我可以给您几个提示，通过这几个提示，您慢慢就能发现这个案子有什么不同了。首先一个，这个案子起初并不复杂，但是为什么前前后后审理了不下十次才能够平反昭雪呢？再有一个，小县城里的人命案子根本不值得一提，为什么到最后愣是连慈禧都会关注呢？一连串的疑问，一连串的阻碍，整个案子是扑朔迷离，迂回曲折。翁同龢要想重审，要想让真相大白于天下，可见不是一个男子能形容的。同治十二年十月初，浙江省余杭县一个普通人家里突然传出一阵凄惨的哭声，街坊邻居顺着声音都赶过来了。原来啊，豆腐店老板葛品莲暴病身亡，他的小媳妇儿小白菜正在一边哭得死去活来。这小白菜年纪轻轻就死了丈夫，谁瞧着都觉得这姑娘太可怜了。可是谁成想，就在葛品莲死后没多久，突然传出他的死是中毒身亡，而且他媳妇儿小白菜从一个受害者急转直下变成了行凶者，不由分说的就被抓进了衙门。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当时这余杭县就热闹开了，街头巷尾全都在议论这件事儿，谁都不明白这可怜的姑娘怎么突然成了谋害亲夫的凶手了。然而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等待结果的时候，县衙里传出了小白菜认罪伏法，还招认了与奸夫杨乃武谋害亲夫的全过程。这可真是一连串惊天的消息啊。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呢，衙门就宣布了调查结果，判处杨乃武和小白菜二人一个凌迟，一个秋后问斩。葛品莲、小白菜和杨乃武这三个人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一起暴病身亡的案件为何突然变成了投毒杀人呢？更令人奇怪的是，余杭县衙门做出了判决之后，杨乃武和小白菜并没有被杀，而是在牢里一坐就是三年，这中间到底有着怎样的隐情呢？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小白菜本名叫毕秀姑，16岁的时候就嫁给了葛品莲。小两口为了谋生，就在余杭县里开了一豆腐店，靠卖豆腐为生。小白菜年轻漂亮，白天没事就帮着葛品莲打理生意。再加上他这个人好说话，开门做生意肯定得招呼客人。一来二去，这好张罗的性格让她这婆婆可就看不过去了，老嫌这儿媳妇不检点不守妇道。为这事儿，婆媳二人没少吵架。为了能够安稳过日子，葛品莲和小白菜决定搬出来，在杨乃武的家里租了一间空房，跟母亲分开住了。自打这小两口搬到杨乃武的家里，两家人处的还算不错，远亲不如近邻嘛。杨乃武呢又是单身一人，所以只要是有空，两家人就常在一块吃饭。这杨乃武是个书生，一直为了进京赶考在家看书。小白菜不认字，平时不用去店里打理生意的时候啊， 就让杨乃武教他读书认字。这事儿本来看起来没什么，可是架不住人言可畏啊。你们两个就算再清白，让他爱说闲话的一叨了，这事儿可就变复杂了。葛品莲这个人长得不怎么样，个头矮，相貌丑，所以能娶一个像小白菜这样的媳妇儿，那是他修来的福分。起初这街坊的流言蜚语，葛品莲没怎么在意，可架不住说的人越来越多，这事儿被说的越来越邪乎。还有那多事儿的跑到葛品莲跟前提醒他，哎，我说葛品莲，你媳妇儿长得漂亮，这杨乃武又是个青年才俊，你可得小心点儿，别到时候戴了绿帽子你自个儿都不知道。这话说给哪个老爷们心里都受不了啊。为了验证一下媳妇儿到底有没有不守妇道，葛品莲还曾经偷偷摸摸地跑回家趴在门缝瞧。您这会儿肯定着急，说这俩人到底有事儿没事儿啊？这俩人呐，还真是什么事儿都没有。要说葛品莲应该放心了吧，可他这人小心眼儿，虽说没抓着证据吧，可是心里头啊还是不舒坦。这街坊邻里的传杨乃武和小白菜的事儿，那是有鼻子有眼儿。杨乃武人家是个书生，再说了离他进京赶考还有一年的功夫，根本不想给自己找麻烦。于是有一天下午，杨乃武找到小白菜，打算让他们搬家，你们呢找个地方搬走吧，我一个书生马上就该进京赶考了，不想为其他事分心。外边这话我想你们二位啊也听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呀就不留你们了。小白菜听完这话心里明白啊，心说自家丈夫心胸狭隘，别给人家添麻烦了。没出几天，葛品莲和小白菜就找了一间合适的房子搬走了。既然搬走了，两家人没了来往，应该说是井水不犯河水了。那为什么葛品莲的死还会牵扯到杨乃武呢？这八卦新闻呢，甭管到了什么年月，都是茶余饭后大家伙最喜欢聊的话题。小白菜和葛品莲为了避嫌，家都搬了，可这闲话愣是没停下来。好些人呢跑到葛品莲跟前没完没了的说他媳妇儿跟杨乃武偷偷的约会，这下葛品莲心里更不踏实了，生意也无心打理了，整天就知道调查小白菜和杨乃武的奸情。可是查来查去还是没什么真凭实据，他只能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不提了。十月初七这天，葛品莲一大早起床就觉得不太舒服，两条腿啊跟灌了铅似的，浑身没劲儿。小白菜一瞧就跟葛品莲说，要不然今儿你甭去了，在家里歇一天得了。葛品莲不干呢，非得去，就这样病殃殃的又干了两天买卖。初九这天下午，葛品莲就觉得实在是太难受了，就找了一中医大夫瞧瞧。一番把脉之后，医生给出一结论，没什么大事，就是热火症，给一方子休养几天就好。小白菜按照医生给的方子给葛品莲熬药，本以为病情会有所好转，可谁成想才过了一天的功夫，葛品莲暴病身亡了。葛品莲当时才20来岁啊，他母亲怎么也不会相信自己儿子年轻轻的能得什么重病。再有当他瞧见儿子尸首的时候啊，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对劲儿。这要是一般的死亡，也就是身体僵硬，可他儿子葛品莲那是口吐白沫，身体发胀，不对，这肯定有问题。葛品莲的母亲也不是善茬儿，那些闲话他也听说过，所以一连串的问题联系到一块儿，一个可怕的念头就出现了，我儿子不是病死的，这是杨乃武和小白菜联手投毒杀死了我儿子。于是扭脸去县衙门报官调查。 葛品莲的母亲一报官，本来就不相来往的杨乃武啊就被牵扯进来了。按理说当差的老爷自会调查清楚，可谁成想得到了结果却是另外一个样。当时受理这个案子的县官叫刘希同，天津人，已经70多岁了。接到报案之后，马上就喊上衙役和仵作，打算去现场勘查。就在他们临出门的时候，谁想到这刘希同的一个老友叫陈竹山的正好进门。陈竹山一看刘希同这么着急，就顺口问了一句，刘老啊，您这干什么去呀？刘希同一看是他，也没避讳，一五一十把这事儿说了一遍。陈竹山一听是杨乃武和小白菜，旁的没说，先是把这流言蜚语跟这刘希同念叨了一遍。陈竹山的这番话让旁人一听啊，不会觉得有多重要，但是对于刘希同来说可就是大问题了。整个案子刘希同不了解，还没有调查之前就先听到了这种声音，在刘希同的潜意识里可就产生了不良影响。一场普通的案件变得曲折离奇，更多蹊跷隐含其中。翁同龢如何让这场冤案平反昭雪？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我